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302集，邪恶的气息觉醒。 哼，老朋友，你还没死。 冬至微微一笑，手里又是三张符火掷出，三点符火分上中下三路，犹如利箭射出，几乎没有避让反应的空隙，三个法国人都看呆了。隔行如隔山，虽然同样是修行者，但修行者与修行者之间的法门也各不相同。他们看冬至一出手就有火，已经把他当成巫师一样，但在法国人眼里，很厉害的技能却被天魔一挥手就给灭了。不仅如此，天魔无惧剑气，直接抓向冬至的面门。冬至忽然有点想念张松了，这家伙虽然说话不大中听，但对于符箓的运用却是团队中无出其右的，有他在，符火的威力会大上不少。被天魔操纵的傀儡素格此时也从后方攻向冬至，法国人和刘清波都被海妖缠住，无法分身，就算他们能够摆脱海妖，也无法在短短一两秒内的时间从那头赶到这头。素格抓着冰锥砸向冬至后脑勺的手，忽然被一条柔软的触须缠住，他低声咆哮，扭身攻击缠住自己的章鱼。章鱼没卡的触须跟眼睛虽然还没长好，但并不妨碍他皮糙肉厚的特点。之前冬至他们砍了半天，也就在他身上增加了几条不痛不痒的伤痕，现在一个素格当然也无法对章鱼造成什么伤害，反倒是章鱼被他们打得不耐烦，微微用力直接把人给举起来。 他是参赛者吗？我能杀了他吗？ 他已经被魔物附身，没救了。 章鱼触须一甩，素格整个人直接被高高抛起，狠狠地甩向远处的冰雪建筑。素格的身体撞上一根冰柱，冰柱裂开倒塌，哗啦啦的又跟着倒塌了一大片建筑。 完了，我要被伊丽莎白骂死了。 谁还管这个呀，瞧你这出息。 天魔那边一条鞭子在身后抽来，鞭锋划过空气，直接将附身安东的天魔脖子卷住收紧。柳丝微微用力，天魔整个身体被拖住往后摔去。冬至趁机出剑，直取天魔的眉心。剑光将魔气彻底吞噬，安东痛苦地大叫起来。他死死地抓住缠着自己脖梗的柳鞭，力气之大，几乎可以撕裂一个活生生的人。但柳鞭是柳四的本体，不同于寻常的鞭子，饶是他用尽力气，鞭子反而越缠越紧，直到剑光没入他的身体，黑色与白色在交织中颤抖，魔气翻滚咆哮，那是不甘于彻底消散的最后挣扎。虽然只剩下一缕残魂，但天魔分身的实力依旧不容小觑。他不时从剑光中挣脱出来，迫不及待地扑向冬至，但很快又被符火消灭。如是再三，魔气终于逐渐暗淡下去。 成功了！ 就在此时，众人忽然感觉到地面一阵摇晃，摇晃的幅度越来越大，冰雪建筑纷纷碎裂倒塌，海水翻腾不已，连海妖也在这样的晃动中战力破损。众人站立不稳，纷纷摔倒在地。魔气趁机从剑光中逃脱，须臾窜出了包围圈，放声狂笑。 上帝，发生了什么？ 天哪，那只庞然大物，他要醒过来了。 法国人根本不知道他说的庞然大物是什么，在他们眼里，这只大章鱼就已经是庞然大物了。但是冬至等人刚才听章鱼说过一两句，大概能猜到这座海岛上还隐藏着一只连组委会都不知道的妖兽，而天魔想要唤醒的那只沉睡的妖兽制造更大的麻烦。现在很显然，这场动静就是那只即将苏醒的妖兽弄出来的。 梅卡，你能阻止他醒过来吗？ 我不行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 伊丽莎白也许能冻住他，让他继续沉睡，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。 谁也无法阻止了，我与他的意识终将合为一体，你们所有人都要死在这里。 另一边，威廉等人好不容易走出迷宫，遇到在海边等待他们的汤姆，才知道冬至等人早就乘坐快艇去了公主岛。他们原本以为组委会费尽心力建造了这座迷宫，金苹果一定就在这迷宫里，所以一直在里面兜圈子，结果还撞上了被魔物附身的参赛者。金苹果没找到，反倒与魔物进行了一场恶斗，好不容易走出迷宫，却被告知金苹果不在这座岛上，威廉他们想死的心都有了。无可奈何，与他们一道走出迷宫的其他团队只得赶紧乘坐快艇赶往公主岛，心里还在不停祈祷公主岛的考验无比艰难，最好是现在金苹果还没落到任何人手里，这意味着大家还都有机会。也不知道是否众人齐心的祈祷更应验一些，刚刚踏上公主岛的威廉等人还没来得及感受冰雪古堡带来的震撼，就被突如其来的地动山摇给晃得直接摔倒在地，半天爬不起来。地震使得海浪越来越高，并很快形成了惊涛骇浪涌向岸边，一个接一个的巨浪打开挤进海啸，天昏地暗，迷雾乱行。在这样的威力之前，任何人都显得无比渺小，威廉等人顾不上其他，连忙朝内陆的古堡奔去。他们的速度已经够快了，但狂风巨浪的速度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快，有人稍稍跑得慢了一些，旋即就被海水卷走，不复踪影。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威廉他们很快发现海岛的地面也在裂开，裂痕使得冰层迅速分裂为一小块一小块，海岛正中央似有什么东西正在缓缓上升，以至于那些破裂的冰层全部都往海洋的方向滑去。冰层下面裸露出来的黄土地也在地震的威力下一寸寸碎裂，整座海岛像忽然之间活过来一样，四周海水翻涌不休，几十米高的大浪朝他们拍来，美丽的冰雪古堡从中间开始由下往上迅速坍塌，如果没有意外，在几分钟之后它将化为一片废墟。威廉他们死死地扒住地面稳固身形，瞠目结舌地看着眼前这一切。 上帝啊，是地震了吗？肯定是冬他们做了什么。 这根本就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